咁啊，一切诸佛菩萨既然在呢个文字呢方面无所执着、无所执，亦无所分别，就是了达呢个文字性空。佢离文字就为非文字啊！咁啊，第一句离文字咧，就系话文字性空。即是不執着这个文字是属于这个真谛，它为非文字呢，就是说并非说完全呢没有这个文字，可以说不离文字而显真理。我们不能够说听到离文字呢就好像不要了那些文字，不是这样解。不过呢，我们不要執着这个文字，我们亦都应该呢要有文字，不过呢在这个文字之中呢，我们要领略这个文字里面呢所传这个真实的道理，我们要了解文字中呢所传这个妙理啊，然后依这个道理去修，这样呢就叫做得为非文字，不能够完全呢没有文字，即是说不离文字，即于文字之中，而能够了解文字所传的真理，就属于这个俗谛。咁啊，真俗圆融就名为佢哋实相波耶。啊，修无修为修者，咁啊，第一个修字呢就不废修行，应该要修行，应该要在呢个文字中啊。了解文字所含的道理，依此道理去修，这样叫做修呢。那什么叫做无修呢？无修呢就是不住着这个修行之上，古德所谓修正即不无啊，言污即不得，即是呢清性而修，修而无修啊。所以说呢叫做修就是无修，而为呢真修，咁就叫做修无修为修。修无修者，就系再次解释一次，话如果呢个菩萨啊，果然能够修而无修啊，咁啊叫做修无修啊。修就即是系修学啦，无修咧就系在修之中，不住着呢个修行之上啊。咁就叫做修而无修。咁啊，既然不着有呢个修行之相啊，就不落于呢个空有，不落于呢个生死菩提烦恼涅槃。因为诸法本体清净故，咁啊，然后先就可以妙契波野实相啊，真空法性，由此得到呢个涅槃。盘彼岸，个大王若菩萨护法，护法众生护十地行，都为若此。咁啊，大王啊，如果若菩萨护法果，就名为叫做护果啊。若菩萨护法众生，就护呢个利他之行。若果菩萨护十地行啊，就名为叫做护因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就系结上波斯匿王问啊，佢话世尊，云何护法果咧？云何护化众生啊？都云何护十地行？咁啊，佛咧以上一大段经文咧同佢讲，佢话唯欲此也啊，你想话护法？护化众生护十地行呢，即是如刚才所讲的一样，因为波野实相非真非俗非空非有啊，而即真即俗即空即有，又不能执着文字，但是又不能离开文字哦，唯一中道实相啊。 既然为一中道实相波野妙理，咁啊菩萨所护嘅佛果咧，所证嘅就系证呢个实相波野嘅妙理，而所教化众生嘅咧，都亦系咧以呢个三波野去教化众生，以十地菩萨所行嘅。亦不能够离开这个三波野，所以说大王若菩萨护佛护法众生护十地行都唯若此了，就是如刚才所讲的，就是这样了。急八佛言，无量品众生根业无量行业无量法门的唯一唯二为无量耶，这一段呢就是明这个法门不二啊，波斯匿王的意思，他说真正既然是一，就唯一波野实相，但是所化的众生有无量品，即有很多的种类，有人有天有修罗有地狱饿鬼畜生，六道都有很多种类，就名譬人别，既有无量这么多的种类，众生的根性亦都很复杂，有离根就是有顿根，各个嗜好不同，所以说这个根性亦都无量，就名其根别。众生的根性既然无量，他所行亦都无量，就名其行别。众生既然品类无量，根性无量，行为无量，现在我们要问他说世尊，教化众生这个波野法门是一就抑或是二呢？就是抑或是无量呢？波斯匿王呢有种种的疑问，所以佛就吃答覆，他说大王一切法冠门就非一非二乃有无量，一切法的亦非有相非非无相。我问这段文正式呢就解释了法门是无二无别，一切法就佛所说的一切法门，若大乘若小乘，权巧方便法、真实法、通明，是佛所说的一切法。冠门呢，就是众生闻佛所说法之后以这个冠照的智慧为佛道之门，所以叫做冠门，即是说呢佛所说一切法，众生依佛所说一切法来修冠，以此修观就为入道之门，那么他们一切法观门。什么叫做非一非二呢？那么众生虽然呢就品性无量，种类无量，行为无量，但是佛呢就随机说法，所谓对症下药。由于众生的根性品类行为无量不定，所以佛说的教法亦不能说它是一，亦不能说它是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波野的本体能够起种种的幻化妙用教众生，所以不能说它是一。但是虽然以真俗义谛种种权巧方便教化众生之事，观众生本空唯一实相，能说法的十方诸佛亦是唯一实相。既然说唯一实相，既然是一，还必须有两样呢？所以说非二，那就明白了，非一非二乃有无量者呢？咁啊，呢个乃字呢， 就应该作为一个非字咁解。既然话非一就非二啊，向下亦讲啊，非有相就非非无相啊。咁啊，一切相一切法不可得无所住相啦。所以始终嘅乃有无量啦，我就可以讲啊，非无量者，因为一切众生呢本性是般若实相，十方诸佛所证的亦是般若实相啊，实相无二，便是有种种的量呢。啊，亦都可以讲，虽然众生啊做罪业之时流转生死有种种相啊，但是实本体呢无一切相，非一非二，边是有量呢？我话非有量啊，我话非有无量，即系唔能够讲啦，话佢系有无量，无量好多，因为一切法啦，本体空寂之故，佢一切法亦非有相。非非无相，咁啊呢两句话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啊，所谓四句不含离，以显不二。咁啊呢个里边应该咧照呢个经文嘅意思啊，具足应该讲咧，亦非有相，就亦非无相，非非有相啊，最后咧。先是非非无相，始终呢非有相，非非无相啊，就在四句话中呢单举头尾，而略去中间两句。咁我哋点样解释呢？亦非有相，就破呢个有见，破呢个执着，因为一切法本空，故非有相。佢亦非无相啊，就破呢个空见，因为咧菩萨有慈悲度众生啊，诸佛亦系一样有慈悲度众生，就唔系话无相，唔系话落于呢个空，非非有相就系、是、破呢个非有相，最后呢个非非无相呢就破呢个非无相。等于话佛说法度众生啊，离四句绝白非，说有说无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，不过都系随各人嘅根性啊而说出种种咧无量之法。其实咧，佛与众生乃至所说嘅教法，本体清净，唯一般若实相。所以呢不会啊有种种的执着，因为诸法本体清净故。不若菩萨见众生见一见二，即不见一不见二，一二者即第一二不也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举这个非，即是不合的，而显呢个事，即系显出一个对啦。咁啊，前三句经文，若菩萨见众生见一见二，即不见一不见二，呢三句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举其非。一二者第一二例也，呢两句就显其事。若菩萨见众生者，就系、是、话学菩萨道嘅人。以呢个分别心不了众生本性清净，只系见到呢个众生相啊，系有无量个个不同，佢不见呢个众生嘅平等清净不净，呢种名为佢哋众生之见啊，亦名为佢哋凡夫之见。见一见二者。见到呢个中道实相系一，见到呢个真俗义谛系二， 咁啊，呢種見一見二嗰種見解啊，已經係屬於呢個執著妄想之變，唔係呢個清淨之變。即不一不二，就係話菩薩，若果有呢個取相嘅妄見啊，即不能真見般若一性嘅實相，咁啊叫做不一。亦不能真见啊，真俗二谛唯一中道本性，咁啊叫做不二。佢话即不一不见二者，咁啊其实呢三谛圆融都唯是一心啊，何来有一相有二相呢？故为一二者，说一系实相。说二是真俗二谛啊，不过都是第一二谛二，第一二谛呢就是般若实相的别名，实相无相是无所不相啊，说一说二都不是叫做清净见，说一说二都是属于一种凡情的执着。所以諸佛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了達中道佛相呢，既非是一，完全都是一種執著之見。個大王若有若無者，即世帝也。以三帝攝一切法，空帝、色帝、心帝，故我說一切法不出三谛，我人之见五受阴空，乃至一切法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明啊，一切诸谛，一切诸法本体呢，都系空过个大王。若有若无，即世谛也。就是明这个世谛本空，说世间一切诸法非有，不过是似得有啫，那就名为的若有。但是虽然似得是有啊，但是实实在在本体清净实无，所以它是若无啊。因为世谛之法如空花如同水月啊，何来实有呢？所以说说有说无都是有所执着啊，执于空执于有都是属于世间的情结。是以三谛摄一切法，空谛、色谛、心谛，故我说一切法不出三谛者，此名三谛摄一切法。始终个三谛呢，三是数目，谛呢就是道理啦。呢种道理都永远唔可以改变嘅，系一种无上甚深嘅真理，所以名为叫做谛啊。平常讲嘅三谛就系真俗中三谛嚟，但系呢处嘅三谛咧就唔系讲呢个真俗中嘅三谛，咁啊指乜嘢为三谛咧？所谓空谛、色谛、心谛。指呢三种咧，名为叫做谛。乜嘢叫做空谛咧？一切法本空故啊，无烦恼生死，就无啊呢、这个菩提涅槃。咁啊，诸法本空，名为叫做空谛。咁乜嘢叫做色谛咧？就系凡夫嘅执着。咁啊，凡夫有执着咧。执着呢个色咧系为实有，啊叫做色谛。咁啊乜嘢叫做心谛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小乘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佢所修呢个无漏定啊，呢、这个完全咧系以呢个自心去修行，断自心嘅烦恼啊，而正呢个自心嘅本体，所以名为叫做心谛。空谛、色谛、心谛咧，就摄尽一切法。佢话是我说啊，是故我说，一切法虽然系多， 读唔出呢个三谛嘅道理。三谛道理本来一心，咁边处有所执着呢？佢话我人之见啊，五受心空，乃至一切法空者，就明呢个世谛之法啦，还归于呢个清净本空。我人之见就属于呢个因缘和合，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。我就单先讲呢个我啊，我不过种因缘和合啊，所谓四大五音和合，离开四大五音啊，边处有呢个我呢？所以话区属因缘生化，但有假名而已。咁啊，我如此，人亦系如此，乃至一切众生都亦复如是啊。咁啊，佢话我与共人，但有假名。乜嘢叫做知见呢？所谓知见者，就系众生一种呢嘅执着。五受阴空，就系话众生因为受呢个五阴和合而成呢个身体啦。如果我哋以呢个波野智慧啊，而同观世音菩萨行深波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咁啊得到咩果报啊？都一切苦厄啦！如果唔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处处执着，处处起妄想啊，咁就变成受苦无量。所以呢句话，我人之见，但有假名；五受阴空，亦系但有假名。足显世谛一切之法本性清净。个众生品品根行不同，故非一非二法门。呢一段咧系一种结头上边所问啊，佢话众生品者就系如上来所谓无量品众生，根咧就酬上话根亦无量，行咧就如上所行亦无量。非一非二咧，法门就系如上所讲能化嘅法门，唯一大事因缘，所以咧唯一唯二唯无量，都系酬上嘅经文。意思就系话众生品类无量，所以根基与行相啲亦复各个不同，因此之故啊。所说的法门亦都非一非二，说实上呢非一，因为能以二谛化众生啊。说实上非二，因为本体清净，唯一直念，所以说一说二都是但有其名耳。个大王七佛说摩诃波若波罗蜜，我今说波若波罗蜜，都无二无别。呢一段呢就是明佛佛道堂一佛所说，如同十方佛所说一样。佢话七佛者，过去庄严劫中有千佛啊，咁啊，在呢个圆劫中呢，亦有千佛中最初嘅三尊佛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就名为叫做七。现在话七佛所说嘅波耶释迦牟尼佛，亦系七佛之一。咁啊，七佛既然同时说波耶波罗蜜啦，就佛佛道堂，显一切法啦，头头是道啊，都无二无别。佢与等大众受持读诵解说是经功德，咁啊呢一个佢哋劝词，劝我哋嘅人啦。既然听咗呢一部波野甚深妙理之后啊，咁啊应该咧要受持，要读诵，要解说《大智度论》讲闻而奉行，就叫做受啊，久久不生就名为持。对本啊叫做读啊，背本啊叫做诵啊。解说者咧系解释宣说经中嘅道理。咁若能如此呢，就是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啦。 佢有无量不可说、不可说之法，一一佛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，一一众生皆得成佛。是佛复教化无量波说众生皆得成佛。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啲三番佛以此实相波野化众生。初一句有无量不可说、不可说之法，就是第一番佛呢嚟到教化众生。其次嗰两句一一佛教化无量不可说众生，一一众生皆得成佛，就是第二番啦。法说法教化众生，最后嗰两句是佛复教无量不可说众生皆得成佛，那是第三番啦。佛啊教化众生，始终称为无量或者称为不可说者，乃是呢印度的大数之一，就是表示能化之法既然有无量无边、啊、所教化的众生呢都亦复无量无边。他事上三法说波若波罗蜜八万亿计，以一计中复分为千份，于一份中说一份句义，不可穷尽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总结上来啊，三番佛说波野波罗蜜嘅分教有多就或者有少。佢话以上三佛同说波野波罗蜜啦，咁啊一一佛呢，有啲说八万亿计，显呢个所说嘅广大，但复于一计中分为一千份。由于千份中之一份啊，说一句或者里面所包含道理所得的功德呢，都是不可穷尽，是不可思议。不放服于此经中起一念信啊，是知众生超八个千个十地等功德，何况受读诵解说者功德，即十方诸佛啊等无有二，知是人即是如来。得佛不久，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较量殊胜啊，就是圣前说一计中千分之一中之一份句义啊，我哋能够依之受持，佢呢个功德都尚且无穷无尽啊，何况我哋？於此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里面能起一念无所得的正信，不生起一个疑惑之心，佛啊这个众生啊已经超越这个有所得心，修行百劫千劫十地等功德，又何况受持读诵啊解说经中的道理自然化他呢，其所得的功德啊以十方诸佛所得的功德是平等无二。同时佛告大众啊，当知这个受持波野波罗蜜经的人，即使呢是如来一样，即是同佛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人能够自己受持读诵此经，就即为自觉受持读诵此经，依此经法修行呢，已经是为一个大国者，并为人解说此甚深无上波野妙理，就名为他的利他。咁啊，自国国他而离与公圆满，同佛所行而一样，好似原教初住菩萨能够分身发戒，法相成道，所以话即是如来。但系个行菩萨道，尚在因为啊。因中行菩萨道，未曾究竟佛果，所以话得佛呢就未久。既然未久啊，即是当来成佛，将来咧成无上菩提。嗰时诸大众闻佛闻说是经，十亿人得三空忍，八万亿人得大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就是明这个时众啊，当时法会大众啊，闻法得益的浅心，咩叫做三空忍呢？ 三空忍啊，就是三原位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正得呢个三空。所谓我空，佛一切法亦空，我空法空啊，虚空。咁啊，一共咧有十二亿人啊，得到此三空忍。大空忍在一地内，所以称为咧叫做十地性，即系咧从呢个地上啊个菩萨修呢个性种性啊，亦系咧修呢个无所得空，就证到呢个第一二谛嘅道理。有几多人呢？系有八亿人啊得到呢个大空忍。个大王是经名为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经，与等受持波野波罗蜜经。是经附有无量功德，名为富国土因缘，亦名一切国土法缘，复行无不大用，当富舍杀功德，亦富一切众生。亲即此波野波罗蜜是富国王，如成千长壁，都见矛盾，如应受持波若波罗蜜，即亦复如是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分为咧三段咁多。咁啊，第一段咧话应受持波若波罗蜜者为第一段总列经名，劝人家嚟受持。呢部经个名咧有两种，如果从呢个能请人，这个请佛说经这个人立名啊，就名为他们人王波野，就是波斯的王呢问佛这个波野甚深法。如果从这个功德立名呢，就应当名为他的富国经，实在是通富一切，只要一切国土呢无有这个灾障，七难人民一切得过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。他说自经复有无量功德，名为富国功德者。我们这一段经文就显经这个功，因为富国之法虽假波耶，以波耶的妙理化到国民，就民心就向善了，这个风俗就会改良，国家呢不治而治啊，不太平而天下太平。因为国民啊是为一国的根本，波野妙法是为一切法的根本。你欲想富国，就应该要弘扬这个富国波野波罗蜜经啊，变得其本，本立呢而道生，由是万民安乐，四海清平，都何患这个国家不会统治得了呢？我说亦明一切国王法弱者，这段呢就明波野是个法弱，世间上的弱，那么只能够治这个众生身体的毛病，就不能够治这个众生的心中烦恼病。但是波野妙法呢，一方面是治这个众生啊这个身体之病，但是亦都可以治众生呢这个心中的烦恼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波野妙法兼治众生身心而病，为王者应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这部人护个波若波罗蜜经的妙法，那就叫做人王，解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灾难呢，就名为叫做法弱啊。个复行就无不大用啊，如果为王者统领一方，若果能常常啊持波若波罗蜜的妙法依之修行，可以说肯定他一定得到广大的无边功德妙用， 所謂自在安樂都離之不畏了。負卸責功德，亦負一切眾生身病。咁啊，呢兩句咧就係明啊，眾經呢個人，眾人和負過波若波罗蜜經嘅人啊，佢有一種咧妙用法身，就係話佢依此波若波罗蜜妙理修行啊，既能負過負過，亦能負卸責及教化一切眾生。佢即使波若波罗蜜多，是富国土，越胜渐强迫，都渐矛盾。就系话呢个波若波罗蜜经，富十方国土系最为有力嘅佛法，因为波若如呢个胜渐，如呢个强迫系坚不可破。譬如波野如同呢个风尘啊，离不可束。咁啊，所有一切人听咗佛讲呢、这个法，人王负个波若波罗蜜啊，第四卷之后，咁啊，人人都受持呢个波若波罗蜜啊，亦都得到咧系解脱。不负过品第五，咁啊呢一本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一共有八品，咁啊今日咧讲咗第十七日啦，咁就讲咗四品，就仲有后边嘅四品，现在呢品咧属于八品中，在第四之后，名为叫做第五。个品名叫做富国品。佢从前释迦牟尼佛入定放光，现种种嘅碎相放光动地，不可思议。后来从禅定而起，知道十六大国王欲问富国因缘，佛咧就先为佢解释富。佛果的因缘，富十地行的因缘，这就名为他的内富。始终富过品名为他的外富，就像是观空品、菩萨教化品、二帝品，名为这个能富多野。如果因缘生解，则内富地将，外富当显，显经的威力，使国土呢无灾无障，人民安乐。同时我们明白波应理乃是令真空绝代，离一切相，种种的相，亦都离这个正报相，亦都离这个依报相，那么亦每亦都啊无能负所负之可言。咁啊，点解而话富过品呢？乃系依呢个俗世门中而讲嘅，因为随缘建立世界众生，就一定有呢个人我见，有彼此对立，有互相自己照顾佢自己个群众，互相尊重佢自己呢个国家。咁啊，由于每一个人都系尊重自己呢个家庭人等，尊重自己呢个国家，咁啊或者唔够地方用，就去侵略人。就但系睇见人弱咧，佢亦都咧佢侵犯人。咁啊，因此话，如果有呢个人见有呢个我见彼此对立咧，咁啊一定咧。是有这个封疆的土地，就变成每一个人自己呢爱他自己的种类，互相尊重他自己的国家。有这么多不愉快的呢，就是出兵啦，打仗啦，那么所谓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，世道就越吹越下， 处处为着利益自己，不顾损害他人，所以人与人之间有争执，国与国之间有打仗，以致因果都不得宁，人民日受痛苦啊！可见世界的扰乱，皆由人心所迷成。咁啊，因此佛一讲呢一本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》，以挽救呢个世道人心。希望大家受持读诵此经，了解经中所传的妙理啊，咁啊依之修行，就名为这个护持国土啦。咁啊，古德问啦，何故弘扬呢一部经，佢能够有功能啊，保护呢个国土咧？咁啊，我哋话佢个意思咧，就有好多种嘅。我哋通常嚟讲咧，就系有三种。第一，波野系佛之母啊，能生诸佛。来，我哋弘扬此一本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》咧，系足可以妙契佛心，为佛实通之所拥护，能使七难不生，万民安乐。第二，《大乘经》咧系菩萨所学，咁啊由讲此经咧，十方菩萨云集此土。在我们这个上空啊，轻受这个大乘法，以菩萨神通大故啊，因此能令呢七种灾难不起啦。第三，此大乘经呢，是十方护法天龙鬼神呢之所外敬的。咁啊，由讲此经，唔单话天龙鬼神百步拥护啊，咁啊亦都咧系护呢个国土，所以十方护法天龙鬼神啊，时时都得敬爱呢个重持啊波野波罗蜜经嘅人，亦都咧护持呢个国土，亦都使到呢个七难啊不起，灾障不生。以时佛告大王，汝等善听啊！吾今正说护国土法用，汝当受持波野波罗蜜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佛话大王啊，包括十六大国王，佢汝咁啊，点解唔话恶听呢？因为恶因就堕地狱嘅。善因呢就往生佛国，所以话汝等善听，你就好好地啦，用一点善心，用一点不生不灭嘅心呢去听呢一本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令佢呢个耳仔闻到同埋食餐啊，加你嘅人生嘅欢喜心呢，咁啊亦都重呢、这个波耶嘅善根啊，话护国土法用就系、是、指护国行法嘅力量，为修行中欲令咧佢能够啊开呢个波耶法门，而依此波耶法门嚟修行，佢话汝当受持波耶波罗蜜。当国土欲乱，破坏劫消，拆来破国时，咁啊呢一段咧系明嗰啲灾难嚟啦。佢话富国土乱者，咁啊点解会国土会乱呢？就因为人心不善，唔肯信呢个波耶正理而修。因此呢，嗰啲灾难就会生起啦，就令到全国啊，或者全世界嘅人呢，系有种种嘅苦恼。咁乜嘢叫做劫消不坏？ 就話七難起嘅時候，可以壞國壞民，而同呢個結交啊，乜嘢叫做七難呢？就係、是、火難、水難、羅剎難、刀杖難、鬼難、枷鎖同埋冤賊難。咁啊，既然有冤賊難，你冤賊就係煩惱喎、啊。咁啊，煩惱有兩種啊。咁啊，一種咧就係、是、八部鬼神，佢可以咧消滅嗰啲外賊，即係八部鬼神啊，包括天龍八部，佢有神通，擁護佛法，所以咧佢能夠啊將嗰啲外賊啊種種嘅災障啊。所謂地水啊、火啊、風啊，能夠消滅。第二就講呢個功德智慧，就能夠呢個淨煩惱塵，使到嗰啲煩惱咧唔能夠生起。所以話若內嘅若外啊，皆是諸佛菩薩嘅神力。至於為王者。咁啊，變多嘢有如是嘅妙用啊！所以身為一個國王，應當咧就受持讀誦此多嘢嘅妙理，不但自己咧受持讀誦解説多嘢波羅蜜啊，亦都咧自己全個國家嘅人民時時刻刻咧將白菩薩像、白羅漢像化。